对你有多好，你们住在一起多久了，礼物、誓言、照片，但你们扪心自问，你眷恋他吗？就算你们已经结婚了，你们拥有了家庭，但不一定拥有眷恋。 零下十度寒冷的街，害怕告别吻住眼眶的泪，纠结 柔弱，给他精神上的支撑，要懂他快乐里的忧伤，给他心灵上的呵护，要懂他的蛮横不讲理，准确回应他心中的和眼里的期盼，要懂他想走向何方，始终和他风雨一起。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，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我们缺少的实际上是可爱的，或者说去爱的勇气。我想办法把你的心柔软，柔应该是个动词，不是吗？ 想得到过很多，想失去过很多，我们在这个世界 想逃避着什么，想隐藏着什么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 或许一

嗯哼，哈，他说，因为好感才故意去接近他，因为喜欢才不小心爱上他。认识他之前的半年之前，我结束一段3年半的感情，因为异国恋的原因，前男友身体和感情双重出轨，我一个人在德国尝遍了深夜的每一丝寂寞，整个人都很脆弱，生活上很颓废，于是把所有剩余的努力都用在学业上。那我送你一首歌，有些话藏在里面了。 他不是 自己的自己，再怎么磨也磨不掉的，就像一条河流，也许时间长了上面会有一些漂浮物，但拨开狼藉，里面还是原来那股原属于我们的水。可问题是，它被现实污染了呢，我们又该如何？我们内心的那条清河都被污染了，只不过成比较复杂，而且污染的程度深浅不同，有的过滤一下还能喝，有的却连梦想的小鱼都翻了白肚皮，连幻想都有污染的时候，人似乎已经不能爱了。这个时候爱就是毒，会让你爱的人死去。我不想这样，我相信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。现在听这首歌吧。 青草芳香站在你的脸，看见阳光泪花一点点，灰暗的冬天，